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享美味佳肴，来兰竹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9日星期四，来关注这时段的国内资讯。3月25日起，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实施，按照规定，交警如果发现有车辆存在5起以上的交通违法逾期未处理的情况，可以暂扣行驶证，而处理违法的期限为15天。这意味着过去年检前统一处理的方式将不再适用。北京的本格供暖季即将迎来尾声，记者从近日进行的供暖季气象会上了解到，由于北市持续低温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目前不具备延长供暖的条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极端天气情况出现的话，预计3月15日至24日将按时停止供暖。3月6日，记者从宁夏总工会了解到，2017年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奖章和工人先锋号开始评选，而今年评选推荐的重点会面向基层、面向生产一线、面向社会各个阶层，表彰名额保持不变，比例结构适当调整。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开往山顶上的车子里，播着让人想哭的歌曲，好想换个电台转来转去，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或是因为你还看夜景，说的话也想说带着你，不会傻的问谁抢去了你，以后要习惯留点安全距离。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沉默却想沟通，当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车子里播着让人想哭的歌曲，好想换个电台转来

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不要在意，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写一首歌，都是你。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 抓得越紧越

住街头，看人去楼也空，往事已无踪影，独留我在风中。年少不知愁，真情不懂把握，来去随心随意，相逢凭一刹那重逢。梦已远走，爱却没收，情缘已尽，心难接受。你已远走，爱却没收，一句承诺你都没有说。

是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好，今天是2017年3月9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近日，正在建设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最后一节巨型的沉管开始服务安装。全长5664米的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由33节巨型的沉管对接安装而成，目前已经成功安装了32节。国务院近日公布“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的建设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至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例提升到17.8%左右。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2900万人左右，独居和空巢老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老年抚养的比例提高到28%左右。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7年国家学生资助的政策。今年助学贷款高中预申请机制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高中阶段获得过资助的学生，在考入大学之后，可以无障碍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高中预申请工作启动的时间也将从每年的5月提前至3月，让贫困学子安心备考。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海域号深海滑翔机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完成了大深度下潜观测任务并安全回收，其最大的下潜深度达到了6329米，刷新了之前由美国科学家创下的6000米的世界纪录，为我国深渊科考提供了新的科考手段。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不精好，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

就像我早前，我要洗心革面，和你过一生天，梦想近在眼前。 今天新鲜感动在心， 落地期限快到了，没有重点，追求完美的情节，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那却也能飞上起点，无法无归，更加绝不缺陷，让彼此再等一点，空气再新鲜，再简单眼皮再浅，腰围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今天新鲜带给你再见， 美丽期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情节，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起点。 我七十二变， 今天新鲜爱给你再见， 美丽期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情节，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美丽期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情节，人不爱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女人啊，哦，美丽期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情节，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今天美丽期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情节，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传了封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那古今大发的幕起落过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想起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过天晴，这雨你看些天气，感觉这样和你更靠近，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我们一年心贴在一起，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此时此刻

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心已经开了门，只有风雨声。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痛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面也只有明天。就够落下这伤，别再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就够落下这伤，别再为我牵挂，把爱葬在沙里，它要你多小心。不走了就走了，不要伤心。天空落下这伤，别再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落下这伤，别再为我牵挂，把爱葬在沙里，还要你的消息。不走了就走了，不要伤心。风走了沙走了，不要伤心。 傻瓜你